众人听了都是一怔，纷纷也去点开记录查看。系统公告时，如果成员同属一家工会，就会以工会为名。不过在点进去详细查看的时候，参与这记录的角色还是会被一一列出来。这灵爵阵地一号 BOSS 怨灵元真的首杀记录名单华丽的让人窒息。大漠孤烟，石不转，百花缭乱，冷暗雷，这完全是职业联赛的时候才会看到的出场名单，现在就华丽丽的被罗列在了这一记录当中。能在这个时候就创造记录，就意味着这角色背后已不是通宵冲击的代练，而是角色真正的主人，本赛季在霸图会师的四位大神级人物。除此以外，余下的六个角色也无一不是霸图的战队角色。毫无疑惑，这是霸图的职业选手们开始了新一天的活动。新版本职业选手当然也要来研究一下，于是顺便杀杀副本。真要说是为了抢首杀这点奖励，那未免有太小瞧豪门战队的身段了。只有一穷二白如同星星这样的战队才会算计这点奖励。以霸图趁这些豪门战队的底蕴，拿个首杀在记录榜单里留留名显得更重要一些。至于这一点奖励，算不上在竞争中的领跑。所以各大战队的职业选手都没有因为新版本出现就表现得多迫切，大家依旧健康作息，甚至俱乐部方面反而在这时候强调了请大家保持正常作息，保持比赛状态，别沉迷到新版本的网游去了。这强调一点也不多余，职业圈这些人那都是最沉迷荣耀的家伙出身，想让他们经受住新版本的诱惑其实也挺难为他们的。各俱乐部虽然都有了这样的要求，但是这一夜到底有没有人偷偷开马甲来玩呢？谁也不知道。不过现在早上8点多，正常作息也该起床了，这帮家伙当然可以顺理成章地冲进网游里来热闹热闹，熟悉新版面，这是一种体面的说法。但事实上他们这些人对于新版本怎么会没有个人兴趣？灵爵阵地一号 BOSS 首杀记录刚出的时候，一般玩家都还有点麻木了，这些人都是像叶修他们一样通了个宵的，对于一晚上接连不断的首杀记录都习惯了，他们都需要稍稍定了定神，这才忽然发现这一次拿首杀的不是行星公会，霸气雄图。再然后当然是点进记录一看，于是也被一堆夺目的名字闪瞎了眼。俱乐部工会高层领导群里此时也像炸开了锅一样，游戏出新版本对于他们这些工会领导者来说是更直观的紧要工作，通宵加班加点天亮还不睡什么的太正常了，要换以往抢首杀这些绝对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可是今时不同往日，叶秋这样的妖孽流窜到网游里，还带来了一支队伍，在各大俱乐部工会的队伍在越级副本前都像观光团一样的时候，人家取首杀如探囊取物，一夜之间四个副本的首杀就全没有了。各位会长抓狂啊，无奈呀，盼天亮啊。他们当然清楚，天亮以后他们各家的职业选手那也是会来网游里熟悉熟悉的，虽然抢记录什么的不是职业选手的职责，但是可以让他们举手之劳一下嘛。各大战队的选手人数一般都在10人上下，于是10人团本自然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新版本中10人团队本一共就有3个，2个都已经被星星工会首杀了。各大俱乐部工会在职业选手开始要号准备体验新版时自然会提示一下，刷10人团本的话请顺手刷唯一一个还没被首杀的灵爵阵地。结果霸图战队取得了先机， 职业战队现在在游戏里的角色也没有配备他们打比赛的华丽银装，论角色实力，倒和星星这种全程配备相差无二。但是他们这些操作者的水平、战术素养配合默契，可就远非星星他们可比了。也许他们推掉一个食人团本，基本都要3小时，但现在霸图战队的选手们进入其实不过20分钟。 连适应带推进就已经把第一个boss给干掉了。他们在开荒副本的时候，无需像叶修他们这样小心翼翼。陌生的怪、陌生的boss，都要叶修的君莫笑先上去打探一番。他们全部都是一拥而上，因为他们自信，无论出了何种状况，他们的选手都有足够应付的能力。 至于有整个荣耀圈最杰出的牧师操作者坐镇，这种事儿都没必要强调出来了。所以在看到霸气雄图拿到第一个boss首杀后，叶修就已经清楚，这个食人团本，他们恐怕没戏了。还要继续吗？清楚这一点的显然并不止叶修一个。看到叶修半天没有说话，没有指示，陈果问道。 唉，没必要了。 叶修叹息，他们没有豪门战队那么大气，他们就是冲着首杀奖励来的。在这个注定已经不会有首杀的副本，确实已经没有必要的继续。 退了吗？ 退吧。如果不是冲着首杀奖励，那么需要3个小时才能打完的食人团本，收益可就有些太低了。 退出灵绝阵地，原来兴致勃勃的众人都有些消沉，这当中甚至包括莫凡。他倒是不在乎那什么首杀奖励，他是准备利用这次团本证明的，结果现在居然不打了。莫凡心下全是有力无处使的感觉，郁闷的想死。再去刷几个小本儿， 陈果提议。5人小本的奖励少是少点儿。 但总也比没有的强。小本儿，也许也有职业选手下去了呢。叶修一边说着，一边 QQ 这边职业选手群里吼了一声：“ 都谁在啊？”嗖嗖嗖嗖， 一堆人排队冒泡，口呼拜前辈、拜大神的都有。叶修随便目测了一下，得有30-40人在第一时间就闪过了吧。 这群什么时候人这么奇怪？很显然，全都已经开始上线活动了。做什么？那还用说吗？如果是正常训练的话，哪里允许玩 QQ？ 显然都是泡新更新的网游呢。有事儿？叶雨生烦问。这一看就是在网游里打副本挺忙的。黄少天都只说了2个字了。都吃了吗？叶修问。 啊咕咕咕咕咕咕滚！随忙，黄少天这次还是用了7个字。打什么本呢？灵绝阵地。若忘了啊，首杀都被霸图抢走了，挑拨呀你！哼，我笑死了，好像你们不是竞争对手似的，还需要挑拨呀？黄少天沉默的时候，省略号也要略多一些。喂，诸位都打什么本呢？ 叶修这次群攻了。 七嘴八舌，打什么本的都有。叶修一看，果然好多小本都被占领了。5人本，那一支战队就可以同时打2个呢。不过最多的还是打灵绝阵地的。看来得工会部门暗示，想顺手弄首杀的还是挺多的。想避免撞车，接着赚首杀呀。 王不留行冷不丁冒了一句。王杰西猜到了叶修的意图。 我现在首杀比你们多多了，好吗？众人沉默。这不是因为你没节操通宵的缘故啊？哎，有没有组团下20人团体本的啊？打一。 叶修叫起来了。吐血的冷汗的表情的顿时不计其数。这个建议实在是让人一时间都无法直视了。顿时也有按捺不住跳出来的。这种当然是视叶修为对手的角色。 一叶知秋说：“靠，这样算什么意思啊？” 众人目瞪口呆，这么简单一句话居然把叶秋问倒了吗？这太不可思议了。结果很快众人就知道原来并不是这么简单。 嘿嘛，看到这名字和我对话一时间有点不适应。 所有人笑到喷。用叶知秋名字的人会是谁啊？大家当然知道，家世的孙祥嘛。这家伙确实是天才，这一点大家不承认也不行。但问题是，这货比较嚣张跋扈，目中无人。这样的家伙纵然是真有实力，人缘显然也好不到哪儿去。职业选手里待见他的的确不多。孙祥也在恼火，但平时操作游戏里特别灵巧的双手此时却像是被冻僵了一样，愣是打不出什么字来回应。只好继续看着叶修的新名称君莫笑在那说道， 哎，家世的人怎么还在啊？出局的不是应该踢掉的吗？群规里不是有这条吗？ 哪有这条啊？ 孙祥一边怒一边去翻看，会有这样刻薄的群规谁相信呀？去翻的不止孙祥一个，好多好事之徒都去看，结果一翻，我靠，真的有哎！孙祥一时间有些难以接受了，不过这家伙反应也没那么迟钝，转眼一瞅之后和所有人一样已经都明白了。 靠，这是你刚加上去的吗？ 孙祥叫道。叶修是这里最有资历的职业选手了，也意味着这是群最初的成员，混个群管理妥妥的。孙祥这咆哮的时候，众选手已经笑得快疯掉了。 是的， 叶修特别坦然地就认了。孙祥的手顿时又僵了，不知道该敲什么。 所以你再废话就把你踢掉， 叶修恐吓道。末了转头又去喊， 20人团本有下的没有啊？有的打一。